音乐旅途今天的最后一首歌，一起来听到韩红《雪》。 我的心仿佛有你触摸，下了整夜的雪，把天色变成一片一片的银色。